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耶！ 北京时间晚上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我今天的出现，我个人非常非常的激动哎。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次可以跟小美搭档，感觉非常的荣幸哎。 我也特别的荣幸。 然后今天玩的这一款游戏，简直的是我的童年杀。 嗯，就是充满了满满的童年回忆。 对。 当然，我觉得你的回忆可能跟我的回忆还不太一样，这样我们待会儿节目当中细聊。其实大家今天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装饰，肯定也感受到了和往常的直播气氛不太一样，是不是？ 太燃了！我的小宇宙已经开始爆发了。 燃烧吧，小宇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会持续1.5小时，是由漫游嗨翻天和我们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共同推出的特别节目，1.5小时会让大家好好的体验一把小宇宙燃烧的感觉。 我觉得回忆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大家通过我们今天所有的游戏和视频，包括嘉宾的介绍，绝对会让你从头哭到尾。 为什么呢？ 因为太多的回忆了呀。感慨一下自己已经是这把年纪 啊，不行不行，现在感觉已经要流泪了，是不是？ 重点请出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 是的，请出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看，还没有介绍各位，为什么就已经开始鼓起了掌呢？ 我们完全可以自我介绍。 对呀、啊，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 我们两个走吧，好不好？ 我们的话筒开了吗？我们的话筒开了吗？ 并没有， 因为感觉他们掌握了我。 Hello， 听众朋友们，听得到我们说话？ 山的那边的朋友已经感受到了。 是的。 哎，为什么电台主播说话这么？这么装腔作势。 对啊，哈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今天晚上的 对台本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的。好了好了，我们要自我介绍了，我们要自我介绍了。来来， 你真当主持人不存在是不是？ 好不容易把话语权抢过来。哈喽，大家好，我是雅典娜 啊 的粉丝。 你的发型很符合。 没有，我的发型是向一辉致敬，好不好？ 还真的有一点。 哎，对呀、啊， 对、 嗯，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这 哎，赵老师打个招呼。 等一下，我还没说完。 介绍一下， 我是雅典娜的粉丝，注重颜值，但更注重愤怒值的奇葩斗士潇潇。 欢迎潇潇， 欢迎潇典娜。 这么长吗？ 对呀、啊，哎， 菲菲老师感到压力。 太好了，是不是？ 菲菲老师，菲菲老师。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那个。 记不住自己是谁了，刚人家就说了玩这个游戏一把年纪是吧？ 而且没有角色戴帽子的吧？ 哎，没有，但是不重要。我这个主要是今天没有洗头，为了尊重一下这个节目。大家好，我是来自也是跟他们同一个节目出道的《奇葩说》的菲菲。我叫啥都是。 奇葩斗士，奇葩斗士。 我叫什么样的都是啊？ 潇潇已经霸占了盛世美颜，菲菲呢？ 资深的奇葩斗士。 我就是最年长的奇葩斗士。 最。 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 鼓掌好不好？我们就鼓掌了。 就子龙的老师，对不对？ 现场出现第一次哭泣。 子龙和老师是同虎。 同虎，对对对。 哎，那我就做子龙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力争要做最燃的奇葩斗士的大王。今天呢，我就是子龙，一个愿意为了朋友付出一切的人。 但你的头发并不是紫色的。 哎，说的是一种精神， 精神上的 年代，好吗、哎？ 精神上的子龙， 哎， 看见没有？ 你就说哪一个圣斗士的精神不是永不言败，每个都是永不言败。 有上去就认输的圣斗士吗？ 红火挺爱坐着的吗？不是 人家在集聚力量。 你 看我们青铜五小当中当然已经啊，有的盛世美颜，有的特别燃，有的特别正义，感觉 显得咱俩特别没有存在感， 有的记性不太好。 我觉得青铜五小里面剩下两个要不就咱们凑合一下当了吧。 你美你先选。 我想想啊，那我应该选谁呢？ 阿顺。 哎，我还觉得 你应该，对，你应该选顺。 真的吗？其实我还蛮喜欢冰河的那一招，你知道吧？就是 还 把人冻住。 是的， 冰河并不是这样打的。 有啊有啊，就是他有两下出拳，然后最后再往前出，看一看就没有好好看我们的漫画。 好吧，欢迎大家在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同时呢，随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哈。 是的， 如果点燃到你的儿时记忆的话，我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嗯，同时在这儿也要跟大家宣布一下，我们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已经正式上线了。这个游戏是由车天正美联合天美共同打造的卡牌手游，高品质还原经典，重温原作热血剧情，经典卡牌收集系统，满足大家的什么收集欲，有没有？而且全系列的斗士都可以等着大家召唤，自由组建专属战队，灵活搭配策略定胜负，青铜也能战王者。 哇， 究竟这个青铜能不能战王者，今天我们还是要节目当中待会儿对战说了算。 但是讲真，我其实并不太了解圣斗士星矢 啊。怎么会、 怎么回事？ 我出生的年纪就已经没有听说过这个动画片了呀。 是， 所以你是零零后吗？ 就我们俩都不太了解，可能今天这三位更加了解一些。 还是得三位前辈跟我们好好聊一聊圣斗士星矢。 没有没有， 故事 必须说圣斗士星矢这个 是我们这个年代的， 对，就是他刚出来的时候我们也都还没有出生。所以我们就有请菲菲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 关键是菲菲老师这个隔太久了， 不能 看。我对圣斗士星矢印象特别深。 嗯， 因为当时我上初一的时候还是小学六年级，大概在八十年代末期。 要哽咽了，哽咽了。 那会儿你就已经在初一了。 那时候我在小学六年级。 然后我们同学来了一个从香港来的交换生 啊。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 所以你是引进片看到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怎么看过漫画，一看就觉得哦，但是只有两三集，因为他就是那个来这儿一个暑假大家玩一玩，他就背了两三本。 嗯， 然后看了之后就觉得哇、哦、好厉害。就是其实你觉得圣斗士说的是跟老师说的差不多，就是有事儿你要一直坚持，然后不管再倒下。但是那个吧，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一下就听进去了，就感觉。 但不知道为什么， 青春回忆。 听菲菲老师讲解的时候，就感觉在听一个长者， 真心教会有没有？ 对， 在给你讲道理， 感觉并没有听进去。 对，哎，像我们看那个漫画，就是看的就是比较花哨的一些招式啊，然后尤其像我这个人本身也比较肤浅嘛。 来一个天马流星拳好不好？ 哇、哦，他那个天马 太复杂了。 我跟你说，虽然我很爱圣斗士星矢，但我一直觉得他天马流星拳那个就是前期铺的有点太久了，就两个拳头一直在 那画出那个天马座的形状。 对，我就觉得，哎，老实讲，我觉得星矢的那个 招数 特别不酷，哎， 还行。 没有，因为你像那个谁，子龙他的那个庐山 升龙吧， 就很酷啊。 庐山啊，那个子龙那个好帅。 对啊，就是一条龙嘛。 那雅典娜的姿势你还记得吗？ 就 是拿 着 权杖， 拿着那个 雅典娜，感觉一直被关起来，等着别人去救。 他拿那个权杖，啪一抖，啪一抖。 哎，还说你不了解，明明就是一个年代的 年龄。 没有，他关 注 的是雅典娜。 其实 功课做得好。 对，其实，在我们私下的时候，总还说每天下午六点半的时候，都偷偷的在那儿看电视，是不是？ 看我的鱼尾纹就知道了。每天晚上六点半的时候准时收看。 哎，你知道吗？大家都说小时候看《圣斗士星矢》是会发胖的，大家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吃晚饭的时间，为了多看一会儿电视，就一直说我还想吃，我还想吃，我吃一碗、一碗又一碗，所以就 这是美哲的记忆，我们都没有， 为什么？ 对不对？所以只有你变胖了。OK， 这是我们一起来上来回忆一下，刚才那谁没说哈？大王没说。 大王。 我说什么？ 大王说 喜欢 子龙吗？子龙啊，我觉得子龙也是很多女孩小时候的白马王，应该是。 对，而且 绿皮儿王子。 印象里就是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 没有，其实我小的时候 很好的样子。 我小的时候是喜欢顺那样的， 就是我小时候一直分不清，就是顺 你说择偶标准喜欢顺， 不是就是觉得他很神秘，就是漂亮的像个女孩一样。我小时候一直想知道他是男孩还是女孩。 你以前喜欢过我，就是 因为你 把我当成了顺。 为什么这个梗 又要我是想说，后来我中学的时候开始迷那个李准基，也是就是对就是顺的一个延续的感觉。 所以大学你喜欢我真的是 哎呀 这一段故事。 好，继续讲。 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再长大一些，就到了我现在这个阶段，我可能就比较喜欢子龙那样的男生， 就是要有点肌肉。 而且子龙话其实很少。 我选他 算温柔的人，他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强势，他是平时还是对在跟所有人在一起，他是那种就是一直比较绅士的感觉。 没有，因为像小的时候嘛，大家就是看漫画就一定会喜欢那种纯纯的呀，可爱漂亮的 花美。 对，然后长大之后就会发现，一个男生如果话太多，真的让你无法产生就是爱情的感觉。 你干嘛这样指挥费老师？ 我是替你说， 对 不 对, 对？ 但是讲真啊，一开始看到《圣斗士星矢》这个手游的时候，大家最期待的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画面，就是人物到底还原的够不够好？ 这画面， 就是对游戏的期待， 因为大家脑子里已经有一些对他的认识，经典的那些画面，一定就是。一定要是希望能像我们想象那样的， 很怕像什么花园一样哈。 对，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因为我不管玩什么游戏，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都是服装和化妆好不好看、啊、 绝对是颜值正义的这种。 对，而且我希望就是这个游戏，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需不需要我们大家花钱买衣服啊什么的，我很喜欢在游戏里面买衣服。 花钱 说到衣服这点， 爸爸好有好听到、啊、我们这儿潜藏了一位土豪大佬。 没有真的很喜欢买衣服。 但衣服这点真的很重要， 对，很重要。 今天各位一定要关注我们节目。 是的， 我们会有奖品提供。 是，具体是什么样的奖品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两个188块钱，价值188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服装大礼包，是不是？ 游戏当中的大礼包，而且除了188元呢，我们还有其他面诊礼包，有很多。那具体要怎么得到我们的奖品呢？就需要大家通过各个直播平台的弹幕，以及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微信号，还有我们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56755693，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就有很大的几率获得我们的礼包了，就可以实现登上人生巅峰，穿上特别炫酷的战衣。 其实我们现在大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游戏当中的人物形象。 是的， 哇哦！ 我觉得单看这海报当中就觉得已经做得很好了。 是， 你看头发什么 的， 对。 而且我们第一次好像 LED 屏就出现这种动态的效果，感觉腾讯爸爸要不要以后经常来我们电台做一下节目？ 他那个眼睛我都不能仔细看， 为什么不敢直视吗？ 感觉会被他勾走。吸进 就是对，感觉就是真的是很 有层次，微妙微笑，对。 而且我觉得你看啊，它虽然还原度非常的高，而且它还结合了一些当下流行的元素。你看，还离子烫了，有没有？ 你果然是设计师， 离子烫也是90年代。 为什么我们果然关注的点不太一样？ 走在时尚的风口浪尖， 不一样啊。 那菲菲老师比较关注的是什么地方？ 我觉得。我觉得在对战的时候一定要， 你今天真的还挺像子龙的老师的， 是吗？ 他在剧里面好像还有动漫里也是黑色的衣服， 其实菲菲很不高兴哎， 不是，我小的时候喜欢子龙，但我长大了，我觉得还是一辉最厉害。 那你老了之后呢？就是现在有没有一些 变化？老了，现在老之后，希望能像童虎那样，然后突然掉了一层皮儿，又回到18岁。 对，他这个技能好酷， 很好 就是返老还童。 你只是在服装上实现了你的心愿。 不，他是就是他游戏里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天秤座那个人，他是为了保护雅典娜，他一直在那打坐，然后就保持那个身体不衰老，然后到最后实在不行的时候，他站起来就皮肤全碎了。然后站起来又穿上圣衣，那个我觉得特别 听起来不太懂，要不然今天就让菲菲全程打坐好了。 得打一年没有用，得打80年才能打到那个效果。 我个人比较关心的是这个配音， 就是各个声优的演绎到底怎么样，是不是？ 我很怕就是声优出来就是像我们一样普通话太标准。对，天马流星拳， 庐山升龙霸。 所以这个 我是雅典娜啊，这游戏没有人玩了。所以声优确实是刚刚泽华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声优具体都有谁，我们先卖一个小小的官司。我知道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应该算是圣斗士星矢的粉丝了。收音机前以及屏幕前的大家肯定也潜藏着不少圣斗士星矢的粉丝。那大家也随时可以通过弹幕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包括我们的 QQ 群，刚才跟大家说过了，是56755693，可以进群交流。提到我们的圣斗士星矢这款游戏呢，也是由腾讯来负责这种研发 研发和制作的嘛。 对。 而且大家刚才提到的激起童年回忆的那些经典剧情，其实在我们的游戏当中都有很好的还原。 因为我们是原版制作。 是的，绝对的正版手游，是不是？ 说这么多，是不是给大家看一下？ 对，我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今天呢，就是进入我们的第二个环节，叫做最燃的圣斗士故事。那我们稍作准备，稍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合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接下来这个环节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就是幕后黑手。 我如果不动用我这个黑手的话， 我们就没法看游戏，你这样有意思吗？ 可能这档节目就没法干了。来吧， 快快快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奇葩斗士，他们分别是我们的潇潇。 嗨大家好。 潇点娜。 还有我们的菲菲。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飞一辉， 胖一辉， 胖一辉。还有我们的大王， 哈喽哈喽，我是大王。 大子龙， 大子龙，感觉好像毫无违和感呢。说了这么多啊，我们赶紧看看我们的这个，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我们的游戏直播画面了。 每一个画面都是从影子开始的， 是从影子开始的。现在大家来说说自己在看漫画当中的第一个剧情是什么？还有印象吗？陷入了沉默。 剧情 一个剧啊，印象最深的剧情就应该他们争夺青铜圣衣，差不多那一块。 你说的是第一集吧？ 差不多，就是他们已经各自修炼嘛，修炼完了之后就有一个就是去比武嘛，然后争夺五个青铜圣衣。我觉得那个是第一个高潮了。 也就是在银河擂台赛当中发生的故事。 对， 但在这之前，我们的主角还没有拿到他的天马座圣衣呢。 Who are you？ 大家都还不知道呢。 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的星矢要第 N 次拿到他的天马座圣衣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剧情的还原，好不好？ 背着那个圣衣的时候。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星矢出场。 开始喽！ 开始喽！ 这是当时的那个圣殿的一个还原。 是的，可以看到有很多 入侵大地。在这个时候，萧典娜会召集。 召集谁？ 人类？ 召集什么希望？ 好像一共是88个圣斗士，是不 是？是的，88个星宿之类的。 他会召集所有的斗士，然后成为雅典娜自己的圣斗士啊。好。哎，这个画面小时候看太经典了， 就是片头 OP 的那个画面嘛，就是青铜五小冲着希望奔去。 哇，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就我记得这个跑过来的那个感觉。 我刚打开看那个游戏界面的时候，那五个大字出来的时候，就有一种想哭的感觉。那个时候每一次看到这个画面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哇， 尤其配的是《天马座的幻想》这首歌曲， 对， 就更有感觉了，特别的燃。会唱吗？那就不唱了吧。 哎呀，要不然你唱一下，你唱一下。 哎呀呀，对不对？差不多这样。 要唱的话还得菲菲老师。 对呀， 大王是真的女歌手。 我是歌手，好吗？ 女歌手 。女歌手。 好像是 C 呀，你就这一。 C 呀。 看完了这个引言之后呢，我们就得开始进入游戏了，是不是？ 是。 好，我来调整一下哈。 来调整一下，来看一看。让我们给我们策划稍微一点点时间来看一下这个剧情哈。其实要说开头的剧情，就是大家有没有记得一个 NPC 叫做沙尔纳这个人？ 萨尔纳吧？ 对，就是翻译的版本可能不太一样。 还是主持人呢？沙和萨的 翻译的版本不一样。 前面前 面这个人怎么 这？因为他刚才说自己普通话很好，我一直在记这个仇。 泽华说的好吗？ 好了，翻译的版本不一样。 他好像是那个 戴着面具 的神教练，是不是？ 是圣斗士的教练，他和魔灵，一个是对， 魔灵 一个红发，一个玉发。 对， 其实这个沙尔纳也会在第一章当中出现，跟我们的星矢结下了难解难分的缘分。具体是什么样的缘分呢？ 开始吧， 开始吧，好不好？ 大家首先看到这个界面，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可以帮助大家来看一下你自己这个手机流量。 嗯， 如果你的流量要是够多的话，你可以选择高画质，高画质肯定是画面更清晰了。如果你觉得手机流量不太够的话， 我也选择高画质。 哦， 嗯， 那就有钱，那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有 WiFi， 家里有条件塞就好了吧。 鉴于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当中，你看没有办法，只能选择高画质，开始喽。 其实你的流量在滴血是吗？ 三天后在日本城户底，看到这个光头管家了没有？ 嗯。 光头管家说，大小姐，我们已经从我们派出的100个孤儿当中选出了只有10个人成为了圣斗士。 哇，这连这个管家都还原的一模一样。 你看这雅典娜一出场这形象，我记得小时候当时就觉得哇太漂亮了， 女神， 对， 绝对的女神。 然后前导片都是在回忆当时是发生什么，为什么要召集这个圣斗士哈。现在开始看到星矢出场了， 嗯， 召唤的第一个人呢， 我们居然开启了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召唤的这个界面。但是我知道很多小伙伴玩游戏都是为了抽卡嘛，就抽卡特别的， 对， 特别有快感，特别有收集欲。但是抽卡我们放在后面好不好？ 而且最好的是它这个召唤过程当中是我们得自己给召唤出来。 是的， 点击一下召唤， 我们稍后体验召唤这个环节好不好？先走剧情。 现在呢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星座了，现在可以选择。 泽华完全不受控了，小美，小美一直试图要拉那个主旋律。好，现在我们来开始看啊，开始抽卡， 我已经开始玩了。 想玩的一些东西， 你们都是谁？ 我现在上召唤， 都提前体验过。 小美想说，这不是我的节目。 哎，但讲真，其实这一点最好的是，对于孩子而言，他有时候不太明白每个星座长什么样。是吧？ 我以为对于孩子而言，就是家长要把手机看好。 但是这个环节就不用看好了，因为他可以在挑选星座的时候，然后就大概知道，哦，这个星座原来是长这个样子的，这样一个构造。 其实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就泽华可以稍微动一下手机啊，他是可以根据我们不同的转换姿势，可以体验一下真实的。 你看这显示。 为什么 这样？ 曾老师。 哎，我真的选了很，因为我是处女座。我想选到处女座， 你要选到处女座，可能我们这期节目都结束， 你可能要花3小时。 那好吧，就看缘分吧，下一个出现哪个就是哪个好了。 是什么？能看清吗？ 双鱼座。 哎，我刚刚看到，双鱼座吧，双鱼座很美。 好，双鱼座召唤出来了， 嘴里还叼着玫瑰花。 不是，他不是点双鱼座就，我也下午也玩了。 确实，他不是点那个就， 他相当于抽，有的时候会一些就能力很就不一定。 哦， 这个怎么样？ 要看你的运气能不能召唤到，是不是？ 哦， 哇哦！ 我的人物是独角兽座邪 舞，没关系，大家第一个都是邪舞，不用太激动。 对对对对对。哎，我第一个抽的也是 他。 然后，如果你不太记得邪舞是谁的话，旁边有一个说明。 嗯。 然后还有他的招数，现在我点确定。 嗯。 哎，光头管家又来了。 哎，其实我刚刚不该拉你是吗？其实这是我们必经环节是吗？ 对啊。 好的，继续。 光头管家说，现在我们需要召集一个比赛，然后比赛胜出才可以回来。然后呢，星矢说，对不起，那个破比赛我不参加，我如约回来了。然后这个雅典娜说，很可惜，星矢在你被送走之后呢，你姐姐突然失踪 了。说谁帅，星矢帅还是泽华帅？ 泽华帅， 泽 华 帅。我们大王看了一眼泽华，想了想，泽华帅。 不然有可能会关他的麦。然后其实呢，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过程有点慢的话，可以点那个跳过，然后就一个一个出来了。现在呢开始进入了新的剧情。 嗯， 其实我想待会儿给大家补充一点，就是其实最燃的一部分就是星矢穿上他的天马座圣衣，这个没有给大家还原的。 这个刚才没有出现哈。 对，在我这部手机里面。怎么样？ 要不然先看你的。 被我摆了一道，我们先看我的好不好？ 好，因为我觉得那个 我觉得我们能不能找一些有默契一点的主持人。 我觉得小美跟泽华对话有点太多了。 一看就不是一节目出来的。 可能会被观众骂死。那来吧，先看你的好了。 好的，先看我的，给我一点准备时间。 那我得先退出。 嗯，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沙尔娜，就是沙尔娜，大家知道女的圣斗士被男圣斗士看到面孔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吗？ 嫁给他吗？是需要 杀了他，或者嫁给他？ 嗯， 啊，那我选择嫁给他。 啊，我觉得就小时候看 你很丑呢， 会觉得好像很后来很多的影视作品都有借鉴这一点。 哎，你这么说有可能啊。 嗯， 但是《圣斗士星矢》里面的那个面具都是一样的面具， 就是 你不知道背后长什么样，而且你也不知道是男是女。 婚配的风险很大，你的意思是？ 哎，没有，但是身材看得出来吧？ 嗯， 看到子龙就这个我嫁，看到另外一个杀了，杀了。 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一开始这个星矢。 看， 现在我们这个画面就是，哦，星矢已经背上了他的圣衣像啊，但是现在迎头出现了我们的魔灵。星矢说，魔灵，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连夜逃跑呢？天马座的圣衣是我用实力赢得的，我现在就穿上它和我们的沙尔纳一战。你看这里面确实也翻译的是萨尔纳，那好吧，我服了，萨尔纳一战。我们魔灵说，不要节外生枝了，当心。 这其实应该是漫画当中的第一战吧？ 嗯， 不算第一战， 第二战，第二战， 哇，强敌出现了。 嗯。他是白银圣斗士， 看我们的沙尔纳，哎，这边翻译的也是沙尔纳，好像 强敌出现。 而且你看那个星矢特别酷的一点是，他有战衣他都不穿，相当之任性，一开始就直接这样打。 看，我们先看不穿圣衣， 沙尔纳是那个像蛇一样那个， 对， 是他的招式像蛇一样 的。 哇，我打出了人生的第一击，但是沙尔纳说要让我见识一下真正的实力。 你的第一击可以说燃病了。 我的第一击伤了有敌人十分之一血条吗？我很怀疑。 然后大家看，现在星矢陷入到回忆当中去了。 嗯，有城户集团跟他说，要怪就怪自己的命运吧。然后魔灵说，燃烧小宇宙，用拳头击碎这块石头，好像是他在训练时候的回忆。 对对对，他培训的。 还有星华说，求求你们把弟弟还给我，是他的姐姐。 你们以前看的时候会觉得星矢的身世太可怜吗？ 我觉得每一个圣斗士 其实 都 还好， 每个人都 圣斗士，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啊。最惨的应该一辉吧， 冰河也很惨的。嗯、你看他妈妈就是在那个海底啊。嗯， 咱每个人都是有一些就是为了、啊。 喂喂，我们的主角趴下了，大家难道完全不关心吗？ 对，我们聊一些别的。 我跟你讲，我小时候看的时候，我就总觉得他们反正怎么都会再站起来的，只是在每次倒下去之后就会有。 你小时候的心态这么成熟啊？ 就是你看久了，你跟大家看到很后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还会再 没有，因为当时知道这个漫画大概有多少、 哎。这个环节很重要，这个环节很重要。 我要拉我的圣衣喽！哇哦！大家看这一段专门用了 2D 来做，并没有用 3D， 就是找回我们童年的 自己的参与感必须得进去。 是的，而且这一段真的是 啊，要自己开那个箱子。 哎，你有没有听到人家小美该说我要拉我的箱子的，哇哦，你也来一下好不好？ 我要拉我的箱子了，哇哦。是我拉怎就拉呀、哎、 现在开始变身了。第一次见这变身的时候我觉得太帅了。 帅哟、 哦、小宇宙 燃 烧吧！ 草儿最早就是从 这里来的，对， 燃烧吧小宇宙。 现在小宇宙好像已经不流行了这个词， 还是有人 别信啊！你让 不要一直让我们以为你是00后，好不好？ 随着手游出来以后，大家都会说小宇宙。 大家有听过吗？就撒一个谎要用100个谎去圆，加油啊，泽华！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小时呢。 哎， 好的。 我真的不信。 现在开始要打了。 好，我现在有了天马流星拳。 那你使用不使用嘞？ 现在就已经使用了。 哇哦！ 使用了 哇哇哇！动作也非常的还原。 哎，看到小美在玩，我自己很想上手。哎， 那 你 来 试一下。 等一下，你先玩完。 我不会玩完的，我跟你说。哇，沙尔纳终于现出的真面目，大家有没有看到？ 觉得真的是高度还原， 画面做的好精致啊！嗯， 面具掉了。 哎，我记得这个画面我印象超深刻，因为我当时觉得面具后面一定很难看。 对， 就掉下来 是 很漂亮。 因为笑笑觉得是因为很丑，所以戴了面具。 对呀、啊，因为当时你看嘛，就肯定想。 然后他又追杀他，以为他是个坏人。 我们继续体验一下下一章节，好不好？ 好。我当时还特别费解，看到这么美的面孔，他居然不动心。 哎，我泽华，你知道吗？我觉得你今天可能没有上手的机会了。 来吧，来吧，你操作更加的流畅，更加的好看。 好，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就是银河擂台赛了。我对他旁边的那个布景特别有印象，就是他会显示每一个选手的名字，就感觉是一个晋级赛的样子。当然刚才也说了，一共有10位圣斗士是活到了现在，但他们要去争夺黄金圣衣啊。 这个时候谁也不认识谁呢？ 你们知道他要争夺的是哪个星座的黄金圣衣吗？ 我当然知道， 我也知道， 就是我自己的星座啊， 也是我的星 座。 对对对， 高大上有没有？ 也别 全部 我可能这个设计朋友， 我跟你讲，每个人都很迷恋自己的星座。 哎，处女座很帅。哎，沙加， 沙加是最接近神的人啊。 对，眼睛一睁就完了。 他到最后是最厉害的，他到那个冥界的时候 哦，沙加是那个眯眼 大 的。 对、 嗯，但我小时候就是觉得那个就是双鱼座给我的影响最深。 为什么？ 就是感觉美啊。 嗯， 然后而且他的招式很优雅，就是扔玫瑰。 啊，这个， 但是他死得很快。 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就说这个《圣斗士星矢》，《圣斗士星矢》给后面的一些作品就是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夜里不假面， 不是不是不是，你看那个就是那个双鱼座嘛，他之前的嘴巴是红色的，后来他有一段时间黑化，嘴巴就变成了黑色。 子龙出现了， 你说那些古装剧？ 哇哇哇！ 快， 这条龙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做的很好， 这是顺， 子龙子龙 子龙 子龙。 这是大王的男神， 是的，就是子龙是从小在中国学习啊， 对，在庐山， 嗯， 他好像在中国还有个女生在等他吧， 春丽啦， 春丽春丽，他在庐山大瀑布， 哎，是让那个庐山逆流，然后就可以。 现在我把这个手机交给潇潇，让潇潇体验一下这个，好吗？ 谢谢， 要战子龙了。体验一把， 你要 看看怎么样。 子龙， 我小时候觉得子龙的头发颜色可好看了， 而且特别飘逸，一头长发。 这个不是子龙哎，这是舜。 哎，突然为什么又变成舜了？ 对，舜的星云锁链其实非常的帅。 嗯，而且断了很多次都接上了。 都不用说星链，这个锁链断了很多次，大家的圣衣都是坏了多少次 越修复， 越修越高级。 虽然我要完了，但是这个动画还蛮想让我看完它的，就到底怎么回事？ 又变成哎， 又变成我们回忆杀， 是 不是？ 是否体验下一 确定？嗯。 下一章节该是 啊、哦，黄金圣衣争夺战。嗯， 在这茫茫宇宙中，一定有个人在等待。 你的普通话好标准哦。 还好了，还好了，跟主持人差不多。 下一章节开始了。 嗯，我们现在是在对战，看看啊。 舜，你感觉到了吗？ 出现了舜， 真的很漂亮。 嗯， 他很优雅。 优雅不是你的代名词。 优雅是我。 我们点击右边， 啊、 我们点击右边的那个对话框就可以了。 潇潇，你真的很不会玩哎， 在哪里？我在了解嘛。 看来潇潇也是你也是游戏杀手，是不是？ 是是是， 我们要慢慢了解。 不是，我是就是对选择游戏就是有自己的标准，就一定要漂亮好看，然后这个最好这个漫画自己有喜欢， 有符合你的标准。 是啊， 你们说五兄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应该会不会？就评判一下对方的发色，好像发色都不一样。 他一开始互相很不喜欢啊， 是吧？ 哎，而且冰河就是很不合群，说话不太喜欢理他们。 哎， 然后 你们看， 一辉一开始是反派啊，一辉带黑暗圣斗士来抢这个，后来他们才好的。 真正的好朋友好像一开始见面都不太喜欢彼此， 嗯、就不打。 没有啊，我们俩第一次见面你就喜欢我，但是我那和 你不喜欢 我， 我 不喜欢你，对。 误解真的是太多了呀！ 现场第三次流泪。嗯、 你看，就好像你第一次见小美和那个泽华，你也是喜欢泽华，讨厌小美啊？ 当然。我 做错了什么？ 因为你是个女孩。 因为你普通话太好了。 我做错了啥？ 现在我们进入到了。 嗯，我们来看看现在。 嗯， 到底会不会？ 好，舜与冰河开始战斗。好，我要战斗了。 我要上了。 嗯， 舜与冰河的话，那一定是冰河赢。 哎，你看他们这个漫画已经有30多年了吧？ 对， 你看他们现在的造型完全不过时。哎， 是， 嗯， 漫画是 它是还原以前的嘛？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的高级。 我看看我们小伙伴们弹幕啊，大家说原画实在是太帅了。还有说很好奇庐山升龙霸会怎么弄？其实大家 会像那个原本漫画会有龙吧？ 会有一条龙。嗯、其实刚才 已经看到青龙 了 嘛？ 对。 嗯。 大家说这个不要伤害我啊，要对主持人好一点，听见没有？ 菲菲说你呢？ 菲菲说你 呢？ 好的。 好的。 强敌出现。 哇哦！ 凤凰鸟来了。哎，一辉实在是太帅了。 一辉就已经出现了。 对。 嗯。 而且一辉这个角色特别的 bug。他越战死越强， 而且一辉也是就是不经常在队伍里面，只要一在队伍里面肯定是有关键的情节出现。 对对对，所以后来特别喜欢他，因为荣 是二 v 一哦， 嗯， 就属于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嗯， 在没有黄金圣斗士的时候，一辉是唯一的一个黄金色。 一辉是舜的哥哥哈， 对， 我一度以为就是特别天真的以为一辉就是这个圣斗士星矢里面最强的角色了。 哎，对对对对对， 会不会 我那个时候也这样以为？ 在这个时候还，但可是第一次白银圣斗士是出来的时候，白银圣斗士比他们厉害很多。 嗯，就是一次一次在刷新着我们对圣斗士的上限究竟有多强。 哎，真的，我觉得又好像在重新看一遍动漫的感觉，就动漫画的感觉。 没有想到，就是子龙爆衣，这也是一个梗了吧？在我们的漫画当中出现了多次。 嗯， 一言不合就爆衣啊！看来这个啊，圣衣还是有一点。 哎，好，现在我到修复圣衣了耶！ 哎， 修复圣衣了。 修复圣衣对于子龙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而且也是一个泪点。 当时差点子龙这角色就没了哈。嗯，如果修复不好的话， 反正他可能就只能退休了，因为没有那个圣衣跟别人打不了。 而且星矢也要跟他一起退休了，因为他要修的是他和星矢。 哎，我跟你说，看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就是我们手游的《圣斗士星矢》里面，子龙是最帅的耶。 就是原话 是 帅， 子龙一直是算是最帅吧，女粉最多的。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各花入各眼嘛。 子龙是那种雄性荷尔蒙非常强的那种帅，星矢是那种少年气的那种帅。 我们的力齿龙说，子龙不是一言不合就自戳双目吗？ 哇，小典娜出现了， 沙织小姐， 典娜， 成户沙织， 对，成户沙织，我都忘了全名了。 小的时候很奇怪，为什么雅典娜会是一个日本的角色？ 我小时候就以为沙织是沙织，雅典娜是两脸呐，两个人。 以为是两个人，他们只是长得很像，是吗？ 对，当时真的是太傻。 难道看发色也看不出来吗？ 女生可能是同一个发色呀。 日漫是一直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美国人的这个概念，都反正就都是长啥样的都有。 对， 哎，我觉得这个手游的话，如果是《圣斗士星矢》的粉丝的话，一定会很喜欢，因为其实就是跟着再把回忆走一遍， 就是有情节的，就是看 你不要只说我们俩八零九零 七零啊，就是有这种情节的，其实看都还是会蛮感动的。 不管你就是有情节还是有情怀，其实在这边都找得到。 玩这个等于就像重新看了一遍一样。 哇，哦，这个龙 大刚才已经又施展了一次。 哎，他们两个完全不加入我们三个，就 因为我们一零后不太懂你们当时的情节。 一零后， 但是我们一零后看到这样的画面也会觉得非常的 非常。 你咋不说你二零后呢？ 你今年三岁啊？ 但是他那个我这个剧情当中，我记得当时是星矢一开始把子龙给打得很惨，相爱相杀，后来也是星矢自愿的牺牲自己。 星矢又救了子龙吗？你记得那 用鲜血吗？ 对，那是子龙用鲜血救了圣衣嘛？就是 对。 现在 他们是去木先生那儿了，是不是？ 对，木先生那儿就是修复圣衣的那个情节了。 过程， 你看人家七零后记得多清楚。 因为那个时候，买一本漫画最少看十遍。 对。 哎，小时候大家爸爸妈妈会不会限制自己看漫画什么的？ 藏着看啊， 藏着看， 而且买一本全班都会看，都会来借， 就是翻的一遍又一遍的翻，那个脚都折起来了。 躺在被窝里拿手电筒。 哇，火眼睛！ 那会儿 近视眼 的，那会儿小的时候翻的最多的， 子龙的腹肌。 哇哦， 暴衣了有没有？ 简直太优秀了。 哎，为什么子龙每次就是打仗的时候要把衣服， 身材好的人都 可能是因为 木先生就是那个把白羊做黄金圣衣的。 对， 就是因为身材太好了，不露不就白瞎了这副好身材。 其实子龙说因为圣衣的质量太差了， 想让圣衣复活要献出自己的生命，应该如何抉择？到了我们做抉择的时候， 当然要燃烧吧。 啊， 但是我还是想询问是否有其他的办法。一上来就直接， 你这样就很不符合我们圣斗士。 我们问一下嘛，是否有其他的办法？所以你还想要修复圣衣，只有这一种办法吗？还在和亡灵的圣斗士。 所以小美，你看到没有？他们完全不同哎。潇潇是我先看其他的， 对啊， 然后大王就是要牺牲啊，一定要牺牲。 对啊， 我 就遇到这种牺牲的机会，一定要把握。 主要是你的本命角色要牺牲了，是吧？ 一定要走最极端的那条路， 就怕不精彩。 有没有别的办法嘞？ 好像是可以的，我。 真的吗？ 这也太好商量了。 分支吗？ 对，我觉得应该是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走向。你看嘛，我就是有别的方式啊，可以不用一上来就求死啊。 我觉得逍遥性格可能选择不救他。 不会， 你还是得救他。 当然要玩啊，你要尊重那个剧情啊。所以你要修复圣衣吗？哦，好，如果我的鲜血可以， 鲜血修复 好。 如此的执着，你看， 必须要牺牲自己的鲜血。 我看大家说，小时候以为白羊座和处女座都是女性角色，太傻太年轻了，太单纯了。 处女座没表情，又美，头发又长。 处女座是哪个？ 沙加， 沙加 呀， 对， 闭眼睛那个， 对，而且睫毛很长。 我们进入到主界面了，回到主界面， 我们现在要玩了吗？ 是的，我们刚刚已经回顾了很多的这个《圣斗士星矢》的剧情，怎么样？就是平心而论，确实是能重燃起我们当时看漫画也好，或者看动画片也好的很多的。 因为小的时候你自己是可能书迷啊，是个观众，但是你现在自己好像是参与者一样嘛。对，而且哎，有一种我就是雅典娜，我掌握着你们的命运，我让你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感觉，没有吗？ 想就说到漫画，我真的想起来，我想一想，我家里好像就是我好像买过一两次吧，一两本，但现在家里。 一本都没有了。 哦，你这个锁眉头，我以为小时候就根本买不起漫画。 不，其实也买不太起，因为就是大家你基本上是借别人的去看， 向来穿越。 那个时候还租还可以租呢， 可以租一毛钱一毛钱， 找不到一找书， 对， 一毛钱可以租看。 就是租光盘、租漫画。 你那会儿一分钱吧，那个物价 忘了，反正 那会儿一毛钱很值钱， 很多钱哦。 直接跑到了租漫画这块， 而且这个都要放学的时候第一时间跑到那个小卖部或者小书店去抢，那都是邻里街坊非常抢手的，好吗？就那种漫画。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啊，其实还有一部分剧情是没有体验过的，是我们黄金十二宫，大家一定有印象， 就是第一次最经典的大战，就为了就雅典娜嘛，要打通十二宫。 是雅典娜胸口中了一箭，然后他们要在十二个小时之内走遍黄金十二宫。当时觉得我的天哪，这也太燃了吧！就觉得有一种就是玩单机游戏那种感觉，一关一关一关闯下去， 就感觉是螳臂挡车。 逃避挡车， 对，就是他们五个就离人家当时觉得差的太多了， 就是实力相差悬殊。但是后来也引发了圣迷当中的一大讨论，就是究竟是我们青铜五小强强，还是我们的黄金十二圣斗士强呢？ 黄金圣斗士只是这个战甲非常的厉害，但是斗智力不一定有这个青铜战士。 对，大家怎么看？ 不言败的精神。 我觉得他们其中有一半人其实在放水。当然了，很多黄金圣斗士都是觉得这个新教皇不好啊。 白羊座是第一个放水的， 对，好几个人都放水了。 而且我觉得最感动的是，放水的完以后还帮助青铜圣斗士去打这个黄金圣斗士， 就帮助他们进入到下一关。确实说明他们的就是内心其实也都是有的这种良知的，明白雅典娜其实需要他们去守护的。 对对对， 说明永不言败的精神可以感染到其他人。 说明我们的小宇宙就是十二黄金圣斗士，包括我们的青铜吴小强。他们一直都在燃烧自己的小宇宙。当然说了这么多，究竟谁来谁强谁弱，还是要靠实力说了算，是不是？所以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对战环节。 好紧张，好紧张。 怎么样，三位游戏杀手，有没有自认为操作特别好的技术流的？ 我说实话，我真的是个游戏黑洞，但是我愿意就是燃烧一下我的小 黑洞到什么程度。 我想先试试。 两位男生， 我玩什么都很菜， 就第一关很快就没了，是吗？好， 我是觉得就是别的游戏我可能会有点认怂，就是可能自己的游戏玩得不够好，但圣斗士星矢我觉得一定要玩，因为我们的精神不就是永不言败。 对对，而且我觉得游戏我输赢不重要，就参与感最重要吧。 你们也知道我玩游戏一直就是我是走努力挂的玩游戏。 你的人生也是努力挂的。 那你今天的努力挂能不能助你登上人生巅峰？ 能不能燃烧吧我的小宇宙？ 那一个努力挂，一个斗志挂。 好的，那我们稍作准备，进入我们今天的秒懂二次元环节。今天秒懂二次元也有一点点不一样，是一位资深的圣迷，也是我们节目的听众池深，他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关于圣斗士星矢的他的一点点小小的感想，我们利用这一点时间来做一下准备，好不好？ 好 的， 好的，那我们稍后回来。 秒懂二次元， 大家好，我是石生，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作品是《圣斗士星矢》。《圣斗士星矢》是日本漫画家车田正美的代表作，整个故事以希腊神话为主要背景，但并不拘泥于希腊神话典籍。除希腊神话外，埃及神话、印度神话、中国古代传说等也被陆续引用。作品诞生后不久便风靡世界，被日本集英社评为20世纪日本国内不容错过的15部经典作品之一。作品的创作动机是源自一份狮子座流星雨的报道，车田正美看到从天而降的流星，引发出圣斗士的概念。主角一度想使用狮子座担任，后来畏惧天马行空之意，才改用天马座担任。但流星雨的原意仍留在主角的绝招天马流星拳之中。如今圣斗士星矢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心中五星，引发出圣斗士的概念。主角一度想使用狮子座担任，后来畏惧天马行空之意，才改用天马座担任。但流星雨的原意仍留在主角的绝招天马流星拳之中。如今圣斗士星矢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心中不可磨灭的回忆，从银河擂台赛到黄金十二宫，从北欧篇到天界篇，雅典娜带着青铜五小强在各个舞台上和越来越强大的敌人战斗， 圣斗士们也会为了履行守护雅典娜的诺言，不断磨练着自己的灵魂和意志。每一次爆发的小宇宙都会点燃满腔的热血，而屏幕前的我们也不断跟随着圣斗士们一同成长。无论是一辉打败炎热圣斗士后和顺再次重逢，还是在教皇厅星矢打败教皇加萨，亦或者在海底星矢集合众人之力打破生命之柱救出雅典娜，在回顾每一幕时，我们仍然会为之感动。虽然现实中的我们并没有胜利，但是圣斗士的精神却一直可以存留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怀揣着爱和希望，坚持着正义与和平。如此，无论遭遇了何种逆境，我们也一定能爆发出属于自己的小宇宙，打破逆境，超越自己。正如星矢所说，我们是广袤宇宙中一个小小的生命，我们生命中的小宇宙永不言败。比起那些追求时髦的人，我们的生命则更加充实。我们无论生存在什么星宿下，都会过得很壮观，虽然留下伤痕，但那是为了更好的成长。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圣斗士，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直战斗下去。 好，北京时间晚上8:45，您收听收看的依然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虽然背后的这个画面非常的酷炫，但是我现在很想坐到嘉宾区那边。大家好，我是泽欢。 体验一把这个虚拟抠像，是不是？ 他们这个幕布太酷了呀！ 哇塞，我觉得这个角度好像有一点点穿帮，还是要给我们的嘉宾去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奇葩斗士，他们分别是潇潇， 大家好； 还有菲菲， 大家好，大家好； 大王， 我是一会儿背后会吐会生龙的， 被生龙 真的会生龙吗？ 我不知道他们抠像会不会给我龙吧？ 你不会自己飞出去吧？ 好，那我们刚刚说的现在下面我们要进行三场对决。第一场我们刚利用时间已经确定了是我们的 我来挑战他， 我的师妹和我的长辈， 我邀请你了啊， 邀请我呀，来啊。 潇潇，你觉得谁会赢？ 我觉得就是应该可能是大王会赢。 为什么？ 因为感觉那个菲菲可能也是有点年纪，那个关节好像动得比较慢。 潇潇是不是因为今年世界杯冷门太多了，所以你也是 想 来演？你这个梗很好， 过去世界杯好吗？ 我现在要干什么？ 给两位一点点准备时间，说一下我们今天其实节目也是要给大家发奖品的。我们今天节目的奖品有什么？ 价值188元的皮肤， 是礼包，游戏礼包。 你们看， 涵盖皮肤，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注重皮肤。 对，其实我也很好奇，这188元，因为感觉是很大的一笔巨款， 非常大的一个礼包，在游戏世界当中。 对，所以我很好奇里面这个礼包有什么。但是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一个特别公正的节目，所以咱们俩是没戏了，就看我们屏幕前以及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有没有这个好运，能够拿到我们今天的礼包。只要您参与我们的弹幕互动，或者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群，群号是56755693，五六七五五六六九三，来 556693，我帮主持人说一遍，刚才有点接词了， 56755693， 说得好， 开始了， 开始了，第一场。 哎，除了这个188元的礼包，还有其他的大礼包 哦，大家要多多互动哦。现在我们第一局是我们的菲菲对阵大王。 哇哦！ 哎，现在谁是主视角啊？我有点迷茫。 没有，就是菲菲用的是星矢。 星矢这边是菲菲。 主视角是菲菲，是不是？ 大王这边是谁？ 我觉得不如大家先鼓一劲，给自己的战队起个名字，好吧？ 哎，对，要不要起个名字？ 菲菲的战队准备叫什么？ 我的战队啊， 叫大王，因为是菲菲是大王。 我的战队叫。很友好的战队， 很友好的战队， 很弱的名字。大王呢？ 大王呢？ 啊！ 你的战队要不要？ 你的战队就叫为泽华而战吧。 哎呦！哎呦！ 菲菲能不能为小美而战？ 啊！ 并没有人理你。 算了。 好，开始打起来了哈。所以你看，他们其实，在玩的时候非常的专注，每个人都很紧张。 现在是我看看是谁啊？是为泽华而战。正在出手， 你选得出来选不出来呀？ 选不出来， 大王， 没有，你要用他那个， 不要纠结。 对啊， 看来我们大王真的是一个就是 游戏黑洞， 不是心思缜密型的选手。 哦，我升龙了， 对吧？嗯，那我咋弄啊？ 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技能，你能选择用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这个呗， 我觉得 个人比较推荐 右上角 带技能点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辉和紫龙队哈。 嗯。 啊，就这么点哦。 有没有被震惊到？ 直接来最厉害的、 哦。对啊，每个人都是。 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有那 个 行动点。 那我只能选黄金圣斗士打他，是不是？ 其实也无所谓。也不一定，因为就是青铜圣斗士在这里面也很强。 那看来还是庐山升龙霸最厉害。你看我掉了多少血？ 你就反正就用最强的吧， 啊、 我觉得。 看我们先来看一看，很友好，对啊，站在中间的是我们的星矢，是不是？然后旁边还有我们的贵鬼，以及我们的这是有没有魔灵？有魔灵，还有我们的修罗。 哦， 还有我们的六分仪，这个是不是在后面出现的一个角色？我好像对他印象不是很深刻。 这是他们战队的一些成员。 是的。 嗯，为泽华而战呢？ 为泽华而战的主意是谁？ 子龙。 子龙是不是？我们看看子龙队，那就是贵鬼、子龙、一辉、萨迦和处女以及乌鸦。 哇哦。 嗯，感觉两方真的是势均力敌啊。 我觉得我们作为专业的游戏解说，要稍微的认真一点。 大王不是号称自己非常的弱吗？ 嗯， 我不弱吗？ 我以为很快就会结束第一轮。 不，其实时间主要是在选技能上面。 技能在分析每一个。 啊，现在还没有正式开打是不是？ 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换人了啊。 提醒大家一下，右上角有行动点，那个行动点现在有四颗，在你的技能的右上角也会有技能点。我觉得你要先 去打那些就是血比较少的。 这个吗？ 对啊。 看我们节目的这朋友会不会觉得非常着急？ 是。 很想直接来操作。其实我觉得可以同步玩。嘉宾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玩，然后看视频的朋友呢可以架一个手机在前方， 现在您就可以用手机下载我们的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小宇宙永恋版》。 你们要每一个人都把 每个人 都选择啊、哦、全部点完。 潇潇就像是那个麻将牌桌上经常会到处说你不能打这张牌。 哎呀，不对， 哎，你打这张牌对方就赢了。 可以啦， 你要选好呀，你要点、因为它有一些技能你要只能点一个人，有一些是群体攻击。 哎，子龙的那个升龙已经出来了。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把绝招先用出来。 对 对，这样会伤害更大。 先把他们对面的心态给打崩。 我心态特别崩。该你还是你？你六个人要出 来？还是我？ 拿过来！ 哎呀， 你看大王一脸的问号在眼前。 你真的不是说好了为泽华而战吗？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啊？ 原来潇潇更想为我而战。 都点了， 哇！ 看到没有？ 哦， 别到我， 刚才就有大招， 不要用他，他感觉有点不太行。 所以现在是， 还是大王，还是被泽华而战队、 为什么只选了一个人啊？就又切换到他了呀？ 因为可能你的那个都不是先手吧，他会有那种类似出手速度的东西。 那我输了，你看我 大王，你已经有一个那个。挂了就去走。 哎，我感觉 是了。 嗯， 我感觉大王队很强。哎， 杀了我谁啊？ 杀了一个最弱的呀。 哎，我觉得你们不妨就是从对方的青铜级别来做入切入点。 青铜不一定弱，我跟你讲。 我的天哪！哎，我觉得你有可能会输。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视频右下角，其实是有这个可以选择的。 是的。 你到底出哪一招？ 包括他也。 哇，我们这个好高级，后面可以看到耶。 你们要负责解说呀，你们说这个时候顺又使出了一记什么什么什么。 顺又使出了一记星云锁链是不是？ 对，拿的对面那是什么什么什么。 玩玩叫。 玩玩叫。 关键是你们俩这个战斗也不值得解说呀。 我们一会儿可以看一下， 给我一个现场解说的机会。 因为你现在人数比较少，所以就很难。 我现在还有几个。 有五个人啊！ 现在还是我们的魏泽华二战队。哇，刚才使出的是什么？ 他哪知道呀？ 没有，应该是那个谁，食人鱼玫瑰。哇哦，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双鱼座。 背景音声太大一点，没听电视。 啊，给你分配了一个这个，很差 呀。那他都已来了，我能怎么办呢？ 我觉得我们的战斗速度可以稍微快一点啊，就是可以来这种。 快攻型。 快，他每次都选择很慢，然后我就两下打完，然后他没有再选。 哎，你们是不是在故意放水？ 没有， 而且我觉得星矢的血量有一点点危险了。看，我觉得菲菲可以看一下你方队伍当中有没有可以回复技能的人，就是加血的奶妈。 我天哪，你又挂一个。 什么呀，是你在打，怎么叫我又挂了一个？ 所以为泽华而战现在已经只剩下四个人了， 就先打，全部都打。 然后友好队现在五位都在，所以友好队很可能会赢。 果然是 这 个和平第一， 是 操作的，怎么弄的这是？ 那要怎么弄？ 没有想到这两位玩家势均力敌， 现在变成了 哇哦！我 你这咋选出来的呀？ 自己摸索。 我觉得有时候玩游戏这点也是很酷。就是你会一个招式，然后别人 不 知道。不 是因为他有一些那个大招，就是你发完之后你要等一下，你不能立刻那个。 对， 我咋 招招都想致命。 我还蛮佩服大家的，因为我一般玩这种游戏，我都不太看具体的招式会是什么，我就先捡着厉害的、伤害大的，先哐哐哐放一通。 一号的选择是那个稍微弱一点的，二号的是比较强的。 是的，因为他这个其实一号、二号代表着他的技能点，你可以看到总共的。 看我选二号，选二号，选二号。 看我选也选二号吧， 这样 选二号，选二号，选二号。 你支持谁？ 大招终于发， 我支持友好队吧。 你在选？ 那你这样友好队选？ 我没有别的选呀、啊，我怎么能支持为泽华而战呢？真是的。 看看现在游戏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再来把画面切回到我们的游戏当中。 哇，好漂亮啊！ 大家看对战的时候，如果着急的话，可以给我们发弹幕啊，做一下指导。 是的，可以看一下我们。 对，指导我们一下。 我们小肥牛说了，说菲菲照着一个子龙一个打。 照着子龙一顿打， 哇！你看他这个玫瑰好。 当我们的这个小哲说己方全是奶妈这种套路，现在应该我不知道队伍当中有没有有回复技能的可以留意一下。 嗯， 因为在你的队友血量很危险的时候，有一个奶妈型的角色还是非常有用的。 哇，好厉害！ 帅了帅了， 刚才是挥的那个招式简直了， 天翔是不是？ 凤凰。 我怎么老？ 那可不可以一直释放那个一挥的那个招式啊？ 不能，要蓄力的。 输赢不一定了。 哇，现在行动点已经有了八颗，就说明大家的回合持续的时间还蛮长的。 是的。 嗯。 肯定你赢了，我都是残血呀、啊，你还有三个满血呢。 好，他们打 你 们 游戏黑 洞单个点杀是吗？ 对啊，我就还是没有玩明白。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提示大家，就是一定要先恶补一下每一个。那个青铜每个战士 的招式， 对最厉害的是什么？ 差一点， 差一点， 没关系，没关系，你还有两个人，没关系。 其实我们可以看啊，魔灵是一个奶妈的角色，所以菲菲应该用一下魔灵回血的那个技能。 没用，没用，没用！哎呦，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包括星矢的话，可以虚弱敌方来输出。 为什么一辉感觉没有去，没有离开我们呢？ 一辉刚刚不是都 难道 快没血了？ 一辉是不是有隐藏技能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一辉那一队呢，其实乌鸦也是一个，就是谁的血量低，乌鸦可以奶谁，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血量的问题。但我觉得大王现在不太用担心。 有可能会赢 你刚已经说了这句话了。 这一局打下来，我觉得他们眼睛可能会蒙。 哎，所以为泽华而战，到底谁为泽华而战？ 他们俩共同为我而战，我觉得好开心呐、啊。然后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记得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一下，比如说你支持哪个队赢啊，或者说如果你是哪一队的话，你现在需要怎么样的做啊？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呢，就有大礼包送给各位。 嗯， 你这敌人头怎么这么大？我这怎么这么小啊？ 他们三个姐现在是一个队的。 问题 三个人都在一起， 这是绝对的友谊赛，有没有？ 而且感觉潇潇玩最厉害。 潇潇之前还说不太有这种经验。 哎，潇潇是一个特别爱比赛的人，他所以他是 好胜心很强，是吧？ 对， 他的小宇宙燃烧的很强。 他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没有人看着他，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强烈的就是比赛的感觉的话，他就一般就是很随意打的。但是他这么多人看着他直播，然后他又在跟菲菲老师比赛，他就会 卯 足， 真的完了。 难怪是奇葩之王，看奇葩之王能不能赢哈？ 感觉有点无力回天了。 赢了，赢了，铁赢！哇，他这个玫瑰打人好疼。 就是你最喜欢的玫瑰啊！ 但是玫瑰那招式出来就很美， 也不一定。 嗯，有点危险。 你看我这个大招！ 哇！ 哇！我觉得大家玩游戏的时候一定要把音量开到最大。 我觉得 他那个配音 太强了，居然能这样，还有这种。 哦，我们的麦要炸了， 气死了，刚刚我们都要赢了， 完了、哦 哦、还有这种操作，臧鸿飞你到底做了些什么手脚？ 哎，这个真的输赢就在一瞬间。 哎，一挑五果然不是梦， 我们圣斗士 最后也能想到这种 事，再来捐。 所以他黄金圣斗士真的比较强是不是？ 黄金圣斗士是很强了，但是你要不要忘记啊，你还有你的小宇宙啊。 最难过的应该是我吧。